曾决裂仍念过，曾分手却感触，曾痴恋却躲开，是心中的他。他的暖暖热眸，会说极甜梦话，人渐渐着迷，没法醒觉吧。他似是认熟我，而闪变得可怕，从不管我死生，是心中的他。但于心里悔恨时，无穷幻象却又萌芽，人有志再醉了，无论现实与梦都给予他。 茫然到有也罢，没有也罢。